草都曾反应，迎着风吹呀吹，尽管看我了逃逸，细雨滴放心洒，终于雨松了这季。 天子脚下御驾行宫之美称，如今的燕郊成为资地运白领折腾的安家之地，是三河市连续六年入围全国百强最重要的发展支柱，是廊坊乃至河北对接首都北京的重要桥头堡和对外开放的亮丽窗口。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6月7日，星期三。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。中国新闻网消息，主打绿荫游览，游人随处可栖，严格保护植被。五日，北京市委会中华园艺展区规划出炉。当天，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负责人前往北京市委会园区认地，将全面参展市委会。北京新闻网消息，为大力发展老龄产业，让老年知识分子老有所依、老有所学、老有所乐、老有所想，已经开启了14年的银龄行动，近日呢正式升格成为银龄工程，汇聚老专家、老科技工作者的智力优势，在搭建老有所为平台的同时，打造支持老人的精神家园和身心健康的乐园。法治在线今天为您讲解法律援助的典型案例。某单位职工王晶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公安机关逮捕，由于经济困难，王晶不打算聘请辩护律师。王晶的丈夫向我市司法局申请法律援助。经查，王晶的丈夫原来是名大车司机，1年前突发心脏病住院，目前在家休养，育有3个孩子，1个待业，2个为学龄儿童，家里没有其他收入。经研究，同意给予王晶法律援助，指派律师为他辩护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

接受，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，我想说出你所有感觉，别再惊心动魄，只有自己的世界，我能派人为你迎接，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，能不能再勇敢一点点，就算我知道我有面子喜欢你，我也会藏着胆怯笑着和你说再见。 梅赛德斯奔驰 C 级车即有机会参加梅赛德斯奔驰 C 级挑战赛，尽享激情澎湃驾驶乐趣，并享1.99%起低利率购车方案。波士智达奔驰 3725888。 生活与梦想是是充满幸福能量，我挣脱过去不会意外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云归一缕散发，我爱的我的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，严格推进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乡攻坚战总体安排，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，交警大队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、违法停车、货运车辆闯禁行以及超限超载、遮挡污损号牌、疑犯飘落运载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树立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，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规定，为三河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。 你把我得到的那一天，我睁开眼见了你一面，人就像是自动染一遍，我属于你没有期限，所有你说的一切你绝对自信，走进人都第一名，我的动能就是保护你，上天入地如影随形如你，好的小气气，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心意，发人类的气息，真实的皮肤有温度深深的呼吸，十秒钟你看见大笑完毕，三秒留下开始对你，然后又不怪我念的就是你寂寞，我陪你在一起，但是你那一度让我生命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，我心会变得不由 5, 7, 5, 7, and go to 教你一个好方法，用冰块给植物浇水，在植物干枯缺水的时候，放点冰块在花盆里，但是要保证冰不会接触到植物的根部，而是将土壤彻底的湿润，就可以让植物复活哟。 我想要学会遗忘，用原谅，习惯原谅，被磨得多少有那么一点刁钻，用寂寞将大怒装到没得商量，谁敢说自己没有一点逞强？如果我打开天窗，谁为我张开魔毯？谁为我按下时光倒流的开关？如果能眼泪统统倒流回眼眶，谁的心脏能容许我的不安？谁向往那片无视你深蓝，谁给我的是个太阳去对抗荒凉？你给我满满的爱，让我能够在人海闯荡，给我满满勇气，不再畏惧别人的眼光，让我独自拥有慌慌闯荡世界。

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京城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嗓子干痒怎么办呢？吃点梨吧。在工作的时候呢，总在说话，经常觉得嗓子又干又痒，那可能是用嗓过度了，建议你不妨吃点梨。梨的味道甘性寒，能够清热化痰，生津止渴，对过度用嗓嗓子干痛有好处。 欢迎我来告诉你一句话，不论你身处在何方，或许你工作不一定得意，或许你敢表达真心的你，告诉你好快虚伪的伏笔，告诉你藏我自己的潜力。每个人的年轻只有一次，何必忙着为自己解释，都顺利。我知道你要说，我知道你要说，你跟我来，你跟我来，用你的热心奉献你自己。 一次，何必忙着为之？ 歌手呢叫做范晓萱。范晓萱的音乐道路大致可以分为少女歌手、儿童歌线以及非大众流行曲三个部分，这三个部分之间相互并不是孤立的。少女歌手范晓萱拥有一种试着长大的快乐和忧愁，一起来听到范晓萱带来相约一首作品。 像我这样的年纪很容易改变，在爱情面前谁都有点不安全，你说要我抱你再抱紧一点，不要辜负眼前灿烂的夜晚。 像我这样的眼睛太远看不见，在经典以前谁都不厌倦，我想要你给我留一句誓言，看一看你我之间能不能永远。和你相约在了1999最后一天，不管在那时间你我是否已改变， 我会穿着红衬衫， 我会带着紫耳环，站在我们重演的地点。 和你相约在那1999最后一天，就算全世界回不到，回不到从前， 我会守住诺言， 我会天天天天， 你永远是我的地点。 99最后一天，就算全世界回不到，回不到从前， 我会守住诺言， 我会挺过今天， 你永远是我的地点。 和你相约在那1999最后一天， 我会守住诺言， 都会记得今天， 你永远是我的地点。 在我眼里都模糊了，为什么还清清楚楚记得那天那句要我把你忘了，怎么能忘了，除非不呼吸，走到哪里才躲得掉回忆，离别总是让人怀疑住自己，你恨不恨你都不能决定，说这一切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不知道，只有真心握不住，难用一个拥抱，就算眼泪会是温柔的手铐，可是爱如果是求来的，我也不想要，是我不好。

送上的是杨培安的歌曲。杨培安多变的嗓音在这首歌里成为了主角，偶尔的沙哑，偶尔的颤抖，偶尔的假音，偶尔的低声呢喃，这样的 R&B 式的曲风在杨培安以前的作品当中从未出现过。一起来听到杨培安带来说好各走五十步。我是夏天，你是谁呢？渐渐变得生疏， 都习惯了自我保护，才打不开心里的窗户，越爱越不知足，总是有自己的顽固，争吵时都不愿让步，是相爱输给了相处，只好换个身份祝福。我们说好各走五十步，说不清理走了也不知足，把眼泪忍住才能把你变模糊。我们说好别怪你当初，已经也算是珍贵的保护，不懂放弃父母放下了幸福，不如退回一元的自己的顽固，争吵时都不愿让步、oh, 是相爱输给了相处，只好换个身份祝福。我们说好说好心里走了也不肯哭，把眼泪忍住才能把你变模糊。

欢迎回来，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你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明敏，叫做《陇上行》。张明敏接触过之后，你会发现她举止清洁稳健，谈吐幽默豪放，歌声浑厚淳朴的男子汉，对中国文化呢，尤其在民族歌唱艺术方面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了解。一起来听到《陇上行》。 我从陇上走过，陇上一片秋色，枝头树叶金黄，风来声声声，仿佛为季节不可。我曾向前走过，总有我不少收获，听你稻穗飘香，音符们颂歌，微笑在脸上闪烁。 Thank you.

就会抱你多紧的，我的微笑都假了，灵魂像漂浮着，你在就好了。我发誓不让你等候，陪你做想做的不用什么，我越发越想给一个白纸的人触碰，你回忆了那就好了，能重来那就好了。 超期使用的家用筷子含水量特别高，因为家用筷子使用频率高，并且呢长期用水洗涤，很容易成为细菌生长的温床。那长期将筷子摆放在橱柜室内，则可能让筷子变质的几率提高5倍以上。而发霉的筷子呢，会滋生黄曲霉素，该物质已经被广泛认可，可能诱发肝癌。 一开始我只相信伟大的是感情，最懂我无意的感情，强悍的是命运。你还是选择回去，把刺痛你的心，而你不肯觉醒。你说爱本就是梦境，愿你记得幸福，我只能还你。想留不能留，太脆寂寞，被人说完温柔，只剩一个心碎甜蜜鸟，用力的强拥着沉默，用心

继续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歌手呢，叫做陈琳，歌如其人，他是个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真实感受的人，所以唱歌呢也是透露出真情的。一起来听到陈琳带来《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》。 我给你爱，你总是说不，难道我让你真的痛苦？哪一种情永不折付出？如果你爱，就爱得清楚。说过的话和走过的路，什么是爱，又什么是苦？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，我拥有你，但却不是幸福。